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， 欢迎第二节啊！继续讲台湾电影喎，我哋今日 系 咁啊。头先就你就首先我哋讲咗有啲好笑嘅嘢啦，都系讲啊诸葛亮呢拍啲贺岁片， 啲贺岁片系啊， 系啦。咁啊，即系香港我就惨啲，就可以睇嗰啲咁嘅嗰啲睇得王晶啊，咩黄百鸣嗰啲咁嘅。曾志偉啊，嗰啲即係嗰啲垃圾到不堪嘅嘢， 嗯， 即係我覺得啫，嗯，我即阿倫都好中意睇嘅。 唔係 OK 嘅，其實黃晶戲我都唔差㗎，係，我都唔差㗎，係啊。 咁當然係人渣拍嘅戲啊嘛，有呢個中國網民預知第十四位嘅中國人渣王。 哦，我覺得啲網民俾面啫。OK。 咁你就話靜然，即係有就仲有其他台灣戲要講啦。 係啊係啊， 係咩咧？ 有一套類似紀錄片嘅戲， 係， 但係嗰紀錄片咧就用嗰啲泥膠公仔式，跟住然之後一到講個位咧，嗰啲人就會喐噶啦。 哇，係咁犀利？ 係啊，嗰套係紀錄片嚟嘅。 係咩？ 不過我睇咧嗰一場咧，其實有國語版嘅，但我睇嗰一場台語版，我想聽個原音。 好， 係啦，嗰套戲咧。所有是而家嗰啲台灣嘅頭面人物，入去睇過，個個睇到喊嘅，睇到眼濕濕嘅。 咁犀利？ 係啦，嗰度叫做，其實都有上同下嘅，不過上我都未睇翻，而家講緊下嘅。 嗯， 嗰度叫做亞罩風風，亞罩莫風風雲。 嗯， 哇，台語我都唔知點講啦。亞打風好像是這樣子。即係佢叫做亞罩風風雲，個罩咧係真係眼罩個罩。 嗯， 係啦。簡單嚟講咧，嗰個地方佢冇風。係。講緊冒風臨家嘅故事。 嗯 冒風臨家，我上次講過都夠曬，即係其實我講過下呢套戲，不過今次詳細講多少少。 嗯。 冒風臨家都幾悲劇。 嗯。 在時代激盪裏面， 嗯， 全家受害 啊， 真是陰公。 是 林家主要講林獻堂， 是 呢班人有錢有地， 是 因為日本人年代佢哋已經係有錢有地，即其實由清朝開始啊， 是 因為清朝咧嘅時候咧，佢哋已經係武裝家庭嚟噶啦。 哦，即係有自己有衛隊嘅， 係啊，御師嘅，因為係啦，御師嘅。 O K， 咁咧，但係咧，佢哋大家都知道清朝收皮，跟住之後咧，有人咧，佢哋林家咧， 嗯， 林祖密先生咧就走去做革命軍， 嗯， 就走去投靠孫文佢哋， 好， 跟住北伐。跟住咧，又俾人投閒止散， 系。 跟住最後咧，仲俾自己嘅對頭人， 嗯， 喺革命軍嘅對頭人殺埋。 哦， 系啦。佢啊走去一心啊重建自己，因為清朝乖佬襯， 系 重建自己嘅武裝。佢攞曬自己嘅武裝過去跑，幫革命軍跑革命噶， 系 北伐噶， 系。 結果最後個下場不受重用之外， 系。 同埋俾人殺鬼咗， 嗯， 一個非常唔好嘅下場。 當然啦。 咁啊，林家咧，因為咧喺台灣始終日治時期，佢有其他做一個祖業噶嘛。 係。 最後咧，佢揾咗阿林家其中一個公子啊，林獻堂先生，走翻去睇翻住自己嘅祖業。 嗯。 佢又慘啦。佢咧就翻到去，當然佢要做一樣嘢。清朝即係馬關條約，大家明白啊？ 嗯哼， 就清朝咧就割讓咗台灣俾日本人啦。 係。 佢咧就點咧？就最後咧，佢咧就當然喺冇辦法嘅之下，其實日本人都行政卡立政治嘅，就卡立嗰啲精英鄉親咧，去維持住個社會嘅秩序。 係。 林家都是其中一個去吸納的一些人， 嗯， 咁跟住最後，跟住咧，當然日本，當然一路嚟講，日本人冇俾過任何民，日本人對其實對下邊對佢殖民地嘅子民其實算是寬鬆， 嗯， 佢鼓勵日語， 但係冇撳住你講中文 嚇， 冇撳住。 佢喺個但係佢成日喺學校裏邊講人習語咯。 係啦， 你民間講乜話，佢就唔係好理你咯。 係啦，跟住咧，佢一路佢哋一路等緊一樣嘢，因為咧日本咧點講都好，佢一個君主立憲制明治維新之後，佢都一個民主，佢都一個民主嘅國家。 係， 佢哋就希望台灣人希望有翻呢一個自由，呢、這個民主喺台灣嗰度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佢啲鄉親有啲人都咁樣講，希望係咁樣。結果佢咧就參加咗一啲，就參加咗就獎渭水嗰檔嘢。係啦，台灣文化協會嘅運動。佢係佢喺銀紙上係支持好多，但係最後台灣文化協會分裂。獎渭水之後死鬼咗。台灣文化協會分裂。嗰個台灣文化協會，其實日本人係視佢日本嘅特情治機構，視佢班人為眼中釘嘅。係啊，視佢哋班人為眼中釘。佢都繼續推動。跟住最後咧，就變咗有啲咧。其實咧，有其實主要個分裂係點解咧？個分裂有啲人受咗共產主義嘅影響， 係， 開始向咗左翼嗰邊走，係啦，所以分裂。跟住之後咧， 即係佢哋就全部都淨係親國民黨嘅。 不是國民黨啊，冇國民黨，佢哋嗰個係希望台灣自治咋，承認你日本啊。但是有班友啊， 同共產黨即係咁同共產主義冇咩相衝啊？ 咩啊？ 共產主義冇乜相衝啊，同共產主義。 但係咁啊嘛，佢哋班有路線之爭啊嘛。 哦 ，OK， 即係有人覺得應該要呢個左翼式嘅革命， 係啦， 武裝係嘅高爾什維克嘅， 係 咪冇？到時冇，到時冇你冇料。 未高爾什維克，係咯，左翼嘅，左翼嘅思想啊嘛。其實左翼思想是由那個時代開始滲了，因為太多思潮，所以左翼的思想由那個時代滲入了台灣的。是啊，那呢他都繼續維持不到下去。跟住自己整個會就繼續去推動這一樣東西。跟住呢去到第二次大戰，日本的勢越來越差，開始推行和文化運動。同埋咧，越嚟越有啲極端軍國主義人士咧，係開始睇台灣鄉親唔順眼。咁啊，有一次嘅宴會上邊咧，有一個日本浪人嗰啲軍國主義者 啊， 當眾打佢。 哦， 係啊，當眾打 Q 佢。係。跟住咧，就日本人就1945年就。唐啊， 唐咗啦， 谂住天亮了啦，系咪啊？天亮了啦，咁咧嗰时咧，佢咧就参与咧， 就系、是、 第一保持住台湾嘅稳定，因为有几个月系真空期嚟嘅，国军未嚟接收噶，跟住之后就开始组织大型嘅。歡迎的運動， 是 去歡迎國軍來， 是 那之後台灣裡面台灣裡面的經濟越來越出問題，因為接收嘛，基本上有東西就接收，有東西日本人那些東西有得納就納的嘛，你中國人的官員 是 跟著然後接收，咁令到同埋台灣經濟非常差。本來台灣嘅經濟喺日本嘅年代，其實已經係全國亞洲除咗日本之外經濟最好嘅地方。 係 係啊， 當然啦。 係啊，但係喺國民政府一嚟通貨膨脹、金元券貶值之下，整個台灣經濟出問題。 係 最後出現二八事件。 係 二八事件咧，就。當時咧有嗰個228事件處理委員會， 係 咁咧，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咧，其實林獻堂先生咧係其中一個成員嚟， 係 跟住最後個結果係，我知228陳儀咧就靠拖， 係 就拖到咧就等國民黨嚟救佢， 係 就跟國民黨啲兵咧嚟殺到台灣雞飛狗走， 係諗住咁搞， 而且佢好多朋友被人捉咗去， 係 而家被人捉咗去。 嗯， 當時其實因為種族嘅仇恨，台籍人士，即係呢個本土， 係 佢本土嘅在地台灣人，一見外省人 就要打， 就要揼佢咧，就保護咗一個好重要嘅外省人林獻堂先生。 嗯。 之後的副總統和總統嚴家淦，他保護了他，他保護了他。 嗯， 但之後呢一路呢在二百事件之後，因為二百很多人死了，尤其是很多朋友死了，一個一個說給他，人間蒸發了。那些林添燈啊，不是，那些黃添燈啊、林茂生啊那些呢，還有陳欣那些呢，那些朋友呢，被國民黨一個一個捉歸了去，或者甚至不知去了哪裡。 嗯， 死了很多人，跟住咧，佢一路俾國民黨跟，國民黨一路一路跟住佢，因為佢唔放心佢，係啊，監一路跟住佢，跟住最後佢飛咗日本。 嗯， 佢悲劇地就係話，佢飛咗日本，其實之後老蔣成日叫佢翻去，你翻去啦，你翻嚟啦咁樣。就算嚴家淦做總統都叫佢翻嚟， 佢 都唔翻嚟， 唉， 最後嚇死異鄉。是不是？是。他在日本人的时候，日本人叫他清国佬。 是。 中国人回中国人了。 是。 天亮了。 是。 就这些人又被日本奴化。 嗯。 荒谬吧。 是。这套你是不是之前是讲中国 人，是我讲过的。是 日本的故事就讲过。 是啊，我讲过的。 但是不记得哪里呢？ 是啊，我讲过中日本的故事，我讲过的。是。 是 啊。老花 是 不是荒謬？ 是啊， 跟住最後 真的很慘的， 他子孫中大禍。是，有一個有姓林的， 是 他呢就被日共吸收了。 嗯， 就在台灣搞共產主義革命。 是， 怎知呢最後呢就被成自己夠識破。 嗯， 殺鬼死了。 嗯， 人間蒸發了。跟住佢個老婆最後走咗去大陸， 嗯， 走咗去大陸， 嗯， 走咗去大陸，跟住阿謝樹紅， 嗯， 嗰啲以前，因為好多日共或者台共啲人咧散咗水之後咧，好多投靠中共，謝樹紅最後投靠中共，但謝樹紅最後俾個文革俾人鬥， 嗯， 係啊，俾人鬥爭，係，咁跟住咧，佢一個女，佢走咗去邊度咧？走咗俄羅斯， 嗯， 投靠蘇共陣營， 嗯， 即係佢哋喺嗰班人咧，有啲咧就去咗左翼嗰邊， 嗯， 有啲咧就跟國民革命就死鬼咗， 嗯， 有啲咧就翻唔到嚟， 嗯， 誒，成套係咪悲劇啊？係 啊， 你睇到係咪悲劇啊？ 啊， 即係連中國人又死，連日本人又死， 嗯， 你認乜都死， 係啦， 係啊。所以咧，中國人咧就 知就要死。 係啊，總之咧，你咪即係所以咧，點解啲人睇到華城個悲劇，成日睇到喊咧？ 嗯 ，even 連馬英九都喺度喊咧，就係咁解嘅。 係係係 係。係啦，就係咁解嘅。 套戲叫咩名話？ 亞洲風風雲，亞洲霧風雲，係啦。 亞洲霧風雲。 佢台語發音嚟㗎嘛？啊，好似我真係台語發音發唔出。我知道嗰個字個解係霧風咯。 嚇！ 霧風林家啊嘛。 是 有兩個林家的嘛，兩個林家都是台灣傳統世家來的嘛，板橋林家、霧峰林家嘛， 是 啊，這個其中一個啦， 嗯 嗯，這個其中一個戲啦，我們還有多久啊？ 我們 是啊， 大把時間，還有15分鐘， 還有一個，還有一套戲呢，我應該香港人可能會有些看過的， 啊 Cano， 哦， 不 是香港有上，香港 有上，這套有上， 啊， 這套好看的， 啊 Cano 為什麼好看呢？ 是 他講棒球，講呢個 Cano 係一間日治時代嘅一間中學嚟嘅，一間高中嚟， 係 嘉農啊嘛， 係 啊，嘉義農業咩學校咁樣， 係 Cano 嗰度嘢咧，本來係垃圾隊嚟嘅，但最後咧打到入甲子園決賽，日本甲子園喎，代表台灣去打甲子園決賽喎，甲子園係基本上係每一個高中打棒球嘅人啊，日本啊 夢想 嘅夢想嚟嘅。而家你所有職棒球員啊， 大部分啊在高中是打甲就用甲子園為目標的嘛，所以最後入去打積分的嘛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就講過啲故事啦。那班人當中呢有啲咩人呢，他是日本教練， 嗯， 日本教練呢就用那些訓練呢是斯巴達式的訓練， 是 即是魔鬼教練來的， 是 的。那呢他們覺得有咩人呢， 嗯， 日本人， 嗯， 很多當時留了在日本 在台灣的日本人， 嗯， 基礎官員的子弟， 嗯， 山地人， 啊， 漢人， 嗯， 有幾種人， 嗯， 咁你睇戲睇到，譬如話佢哋其實係講緊，其實佢團套戲開始係講緊其中一個以前嘅選手翻，即係佢打喺日本人打仗，佢做咗皇軍之後，跟住翻去嗰個地方去睇啊嘛。 喂，亞洲冇風雲原來會出續集喎。 係啊，佢有兩集㗎，而家個續集嚟㗎。佢第一集我冇睇啊，第一集嗰個另一個故事嚟㗎，其實。 哦。 係啊，呢，這個。是的，所以 Candle 其實是講緊棒球的故事而已嘛， 嗯， 所以呢魏德勝那班人呢， 嗯， 有些人說他嘛三部曲嘛，這個，最，這個是最近期的部曲， 嗯， 第一部曲呢海角七號， 嗯， 海角七號不多講啦，愛情故事來的， 嗯， 當然他講緊一種台日的感情啦，也都是事實來的，嗯，但是某些人就說到講到黃文化，我覺得太吹大了， 嗯， 咁即係簡單嚟講，我哋係咪唔講到英國文化，我唔呃到 T 得咧？我想請問，係啦，係咪唔得先？ 嗯， 係啦， 唔俾。 跟住有一套就《賽德克巴萊》啦， 嗯， 《賽德克巴萊》就香港上咧，就套其實咧就其實都好長，套戲六個，其實都 cut 咗幾多噶啦。 嗯， 《賽德克巴萊》係講緊武社事件， 係 武社事件咧，其實係講緊原住民。 嗯， 抗日，最後在日治時期最後一次原住民抗日事件，是啦，其實呢總之就殺到是雞飛狗走的， 嗯， 是啊，他因為其實主要他們塞德克人覺得日本人去剝削他們，所以他們要反抗，他們反抗，咁當然他們都即係將塞德巴拿邊個嗰，那個邊個個主角描寫到一個非常英雄的人物， 嗯， 咁事實嘅，講真嗰句， 嗯， 如果係事實嘅，咁你話個戰爭場面係真實嘅，因為當年可以咁講，日本人係攻上去，亦成無所不用其極， 嗯， 放毒氣， 嗯， 放呢個芥子毒氣， 啊， 係啊，而家嚟講咧，戰爭罪行嚟噶， 嗯， 係啊，肯定戰爭罪行啦， 嗯， 係啊。而家生化武器戰爭罪行嚟嘅咩？ 嚇， 係啊，放芥子毒氣，所以咧，最後咧就殺到人哋雞飛狗走。 嗯， 係啦，嗰度又好睇嘅，嗰度啲戰爭場面幾好睇嘅。 嗯， 係啊，同埋佢山地人咧係會用好多，即係會收埋火藥啊等等，用好多方法咧去反抗當時日本人嘅。所以咧，唔好話魏德勝拍啲戲一定係微日啊。 嗯， 錯㗎，抗日嘅大佬。 咪係咯， 反日 㗎啦，咪係咯，即係當然啦，即係可能太多人就係個成功又覺得，唉， 嗰個以為海角七號， 即係嚇，太過敏感啦， 嗯， 拍到戲又唔到微日嘅係咪？ 喂，啱啱睇咗段新聞， 點樣咧？ 好似又有錄音出現。我喺星期二再 讲呢个字，讲呢个字。 呢样有录音出现，咁巧大镬真系。嗯，所以而家不过咁，又不过咁。头先嗰啲录音咧，出口转咗内销， 喺 台湾嘅讨论区。 啊， 死唔死你？ 禁制到条毛咩？喂，得唔得？ 個位頭先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話魏大到微一咧，係點樣睇嘅啦？ 嗯， 呢啲係台灣歷史一部分，即係有時即係好簡單。你學你講台灣歷史，你唔講日本人得唔得？ 嗯， 相對地喺香港講香港歷史，你唔講英國人得唔得？ 唔得， 咪咯， 冇英國人冇香港， 即係 根本就係、 是，即係有啲嘢我成日覺得唔好自己呃自己。 嗯， 真係唔好自己呃自己，係真嘅。 嗯嗯， 咁簡單嚟講，我講中國歷史，我唔講滿洲人得唔得？ 唔可以啊。 咪咯，一樣嘅啫嘛。 嗯。 咁、所以咁，同埋咧，我睇到，同埋到仲有幾多分鐘，我講埋烈焰。 而家十分鐘到。 我曾經睇到嗰個戲叫《烈焰》。 嚇 今日好啊！今日講起今日晏晝跑馬啊嘛。 嚇 嚇。個女主角正正就係今年婦女人隊嘅形象大使。 嗯嗯 阿張坤寧。 嗯。 嗰套戲咧就講咧偷拍嘅。 嗯哼。 講咧對講咧，佢成日咧偷拍人哋。 嗯 佢偷拍人哋咧，跟住然之後咧就成日以為就唔知點樣咧，成日覺得嗰個人咧殺咗自己個老婆。但佢自己又唔知點解咧，就想同嗰個偷拍嗰人有一手。 哦。 奇怪啊。 係。 嗰種心態奇怪啲啩。 嚇。 係啊。即係嗰個情況， 嗯， 有一套咁嘅戲啦。即係嗰套戲其實我覺得張坤尼做得唔好嘅，因為張坤尼啲戲其實唔得嘅。講真嗰句，張坤尼啲戲中間啲戲嚟嘅啫。咁、你又明啦，係啊，即係佢靚，佢夠靚嘅，真係講真。 嗯， 今日就算見到個鬼靚，真係係啊，即係咁樣咯。咁嗰套戲有一啲好得意嘅題材啦， 嗯， 同埋有一套戲近期有一套都喺香港上過， 嗯哼， 張艾嘉嗰套戲叫咩名字？我唔記得咗添。張艾嘉做導演嗰套，我哋講綠島嗰套， 記得咯。 綠島嗰套真係唔記得，突然間，我睇完幾個名字你已經記得了。阿張，我哋叫張艾嘉係導演， 嗰 綠島嗰套啊嘛，係就講一對兄妹點樣去相應啊嘛。嗰套個女主角係邊個？伊莎貝拉。 哦， 嗰套啊。唔記得咩名字，講綠島噶嘛？ 係 講就係邊個講去台東，講佢個阿哥留咗喺台東，佢自己喺台北，跟住最後精神出問題等等噶嘛，成個故事噶嘛，亦都講咗台灣一個離島嘅故事啊嘛。係啊，咁當然好多拼砌嘅嘢啦。 嗯。 係啊，即係嗰個地方，綠島，其實有啲又似旅遊行銷戲嘅。係啊，其實我睇過幾套旅遊行銷戲嘅，呢套其中一套啦，另一套咧，我 海角洲算唔算啊？ 海角洲唔算，海角洲算啊，算旅遊行銷戲嘅。 嗯， 屏東啊嘛，肯定啊嘛，多人去啦，肯定。 係啊， 仲有一套戲啊，不過嗰套戲我唔記得叫咩名字，又係唔記得叫咩名 字。 嗰套戲啊， 我都好想去台東浸温泉。 高雄市政府搞的那套戲 真的很掂嘅啫。 佢呢啲台，佢呢啲係嗰啲行銷嘅戲啊嘛。係。嗰套戲我突然間唔記得叫咩名，我只記得田中千户做嘅。係。係啊，嗰套戲講一個明星仔，講個明星，跟住咧就要放幾日假期，跟住遇上個男仔，跟住發展咗幾日愛情嘅故事。 哦。 跟住最後咧就翻現實。 哦。 嗰啲咁嘅情況咧，成個戲咧，嗰啲仲要包住啲背景咧。我嗰套戲我喺屋企我有嘅，全部都係高雄嘅，其實仲有一套都係旅遊行銷戲嚟 㗎， 那些年啊， 哦十分， 唔係 淡水， 唔係那些年講邊度你知唔知啊？ 邊度啊？ 九把刀個鄉下啊，彰化， 好、oh, OK， 佢咪講一出嚟咧，佢咪講話食嗰啲肉丸嘅， 係。 彰化特產嚟㗎，佢直情喺翻佢以前讀嗰間學校度拍啊，係啊，所以係 exactly 真係又係一套好典型嘅旅遊行銷電影，行銷旅遊嘅電影，係啊，所以佢哋好興咁拍戲㗎，所以因為佢哋景多，亦都景靚，係啊。佢甚至啊，有好多電視劇嗰啲啊，佢攞啲景啊，最後啲人係肯去㗎。 嗯， 係啊，所以佢哋成日用呢啲嚟包電影啊。係，嗰個收唔收得唔係對 main important， 唔係最 important。咁當然希望 收得係更好啦， 收得更好啦， 收得旅遊更好。 係啊，但係佢哋個目的贊助部電影咧，係就係去 show sell 旅遊啊， 係 又做啲香港人睇嗰啲啊， 梗係 係啊 sell 旅遊啊。嗰套系成套系高雄，我仲见到高雄梦时代嗰、那个梦时代嗰、那个、那个天伦咁样噶， 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呢个咧亦都佢哋一啲嘅手法嚟嘅，但系咁，佢哋有一样嘢少嘅， 古裝戲好少喎。 嗯， 文即係個日治時期裝係有啦。 嗯， 我講真係嗰啲古裝電影係少喎。 嗯， 佢哋唔拍乜滯嘅。 嚇！ 佢哋都唔擅長拍嘅。 嗯， 大陸佢成日拍。 係， 大陸成日拍咩赤壁啊嗰啲噶嘛。 妖！ 但佢哋唔拍嘅噃，佢拍小品。 係啊， 成日拍小品。 係啊，冇辦法，因為真係冇嗰種咁樣，即係如果你真係拍小品咧，你講好多人生嘅內心戲咧，你好容易就觸動到啲政治嘅嘢啦。 係啊， 因為大時代啊嘛。 係啊， 咁但係你又唔覺，你又唔 keep 講得。 係啊， 你唔 keep 講咧，唯有就係拍嗰啲咁嘅，即係好嗰啲內心咧，咁啊十九戲啦。 唔係九十嗱那些年咧，其實咧最主要佢行銷唔係行銷九十份嘅。九十份只是因為其實是主要因為他哋放天燈啫嘛，其實主要其實行銷是行銷張發， 係 因為張發係呢個東部喺個西部沿海城市啊嘛，係啊西部沿海城市行銷呢一樣嘢， 嗯 係啊，咁冇嘅，咁九百都冇所謂啦，當為鄉下做翻啲嘢咯，個張發人， 嗯 係啦，係咯，所以。仲有一套，仲有一套睇嗰套咧，就係咧，嗰套有四個故事。 嗯。 咩咩花吃了那女孩，我唔知記唔記得。 唔知喎，咩嚟噶？ 嗰套四個故事嘅，佢有一個故事涉及同性戀。 哦。 女同性戀，佢哋會拍嘅。 喂，啲好啊！呢啲。 係啊。跟住咧，佢講到女同性戀咧，佢一段戲咧，我覺得真係我到今日都好難，我覺得張榕容真係做得冇得頂。 嗯， 即系咧，佢哋佢咧，佢因為有一個佢咧，佢睇佢自己喜歡咗一個較為成熟，而且有啲事業嘅女士。 嗯， 但佢又搞唔到自己係直情戀。 啊？哦。 明白啊？叫矛盾。 O、okay、 K， 好嘢咧。所以我成日話張榕容好戲嘅，到而家我覺得張榕容好戲。 係。 佢有一段戲啊，係直情咧，佢係咧做咧，直情咧係咧，因為嗰件嘢咧係扮咧自慰。 哦、oh。 嗰段戲真係真係哇！真係我覺得哇！真係哇！我覺得你好好戲。 嗯。 非常好戲。 係。 你因為那個女人，即係嗰啲咁嘅問題，即係佢先開始先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，係啊，嗰段你非常好，佢做得係啊，係啊，即係講到最後，跟住再最後，佢最後都同我有一手，跟住之後都拜拜咗， 哦， 因為差異太大，一個做死人，就三女仔做處嘅， 哦， 一個大作家， 哦， 即係咁樣， 嗯嗯嗯。 即係呢一種嘅故事，係啊，又好睇嘅。即係佢哋嘅做呢嘢，其實佢哋有時要拍啲驚慄片㗎，佢哋有時都會 係 拍鬼片，佢哋會拍嘅。 OK， 係啊，拍鬼片。鬼片就算你即係話鬼片佢會拍，但係佢鬼片咧，我就真係冇乜點睇過。你問我，因為我唔中意睇鬼片咯。 唔係，我自己就唔中意睇鬼片嘅，所以我都唔會揾到我點睇嗰啲。即係嗰啲，就啲西片、啲驚慄片我都不，我都唔係好睇。 A 字角嗰啲啊， 我都唔係好睇嗰啲。 係啊，咁不如講完疏先啦。今日我啲仲有幾十秒啫，係咯。 係啊，我咁啊。 好， 唔講啦，可能我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講。 好，拜拜。 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